健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仙，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继续请您欣赏在2008年春节期间，在湖广会馆举行的一场贺新春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担任演出主持人的是曲艺杂家崔琦先生以及青年京韵大鼓新秀翟静婉。 好，接下来呢，给您换上一段京韵大鼓，是一段流派的京韵大鼓。表演者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优秀的天津的这个京韵大鼓的优秀表演艺术家杨凤杰老师。他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怀德别女》，乐队伴奏陈健、王洪民、蒋恒锦，请您欣赏。其实这里边要提前说一句，我们的乐队老师，大家看见刚才除了一场单弦，一直都是没有下去过，建议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 我先代表我的乐队老师向北京的热情观众拜个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发财。 有生为止一曲三年音信苗，这豪杰扬名安身，眼看着就要不成，心头痴，同日青天难解厄，手中枪脚海翻江又不能穷，奔不上穿衣吃饭，这家中是有钱着，一债恩钱都付清，这饥寒债呀，为人要得了那三宗兵，就便是胸藏锦绣复印珠玑的那英雄，若生不逢尘，时运为痛，他也未必能成英雄。 难还那恩义债，我。 今啊，你盼儿哭，到明天要往哪里去？铺张啊，火把人愁死。 半晌说，爹 爹爹感情是要将儿我卖呀，怀德说这事出无奈，在患难之中贤孝女一闻此言，惊破了胆，本有人想去倒面皮青，在二目中点点珠泪洒前胸，痛哀哀哭了一声，亲娘闭口无语，背着气的姑娘跌倒就在柳亭。高怀德见可怜的亲生昏迷于地，哎呀急忙忙把贤孝女抱怀中，娇儿啊小桂英，你的休啼哭莫伤情，为父我不去了，不去了我也舍不得叫，叫声咱妇女宁可双双在家中饿死。儿啊死者半土胆摘心，叫我怎么样的启程啊，听话的姑娘猛一惊，她的芳心辗转暗伤情，我桂英前生早定是奴才的命，料想难逃这世界的命，少不得忍辱低头为下贱，叫爹爹好放心前去奔风府云龙。想到此沾沾珠泪，将身站起，爹爹非是女儿我不顺情，想孩儿我自幼是娘，生成的体弱不知书理，哪晓文风，此一去帮豆腐为奴，有个差错一个做丫鬟呐，有谁宽恕有谁疼，想到那大妈临身儿怎受，因此才我害怕啼哭啊，两泪两。石才监您说什么舍不得女儿就不去科考啊，这句话倒想天伦，您那见识不明，因而想这是两全其美的逃生路，老爹爹发 放宽心，奔都城，千万得休将女儿我挂心中，十彩剑为儿啼哭，是孩童的吉祥。怎么老人家断思念，要困守在家中？我的爹呀，你也太愚蒙。只要我儿苦心等待这姑娘，求破人类粉面痛苦，咬牙关勉强陪孝书，孩儿情愿这豪杰不敢抬头看对你。既如此，明天就将姑娘送。儿啊，别看这眼前的分离，咱们不久的相逢。桂英叔，您路上的行程，咱没有盘费沈阔滩，在家困苦出外还的手穷。而我这件褪旧的衣衫还未破，拿了去当几百铜钱戴在腰中。怀德摆手说是不用，叹豪杰心如火燎似油灯。桂英叔，爹爹您身上这件衣衫可破了，此一去全凭这雨又挡风，趁着那邓内还有油和残针圣剑，晴天轮脱缰下来，女儿我缝一缝。高怀德闭目摇头说是不用，儿啊你看那桥楼，看看就打了四更，你歇歇去吧，明天还要早起带为夫豪杰文月与那斗公。贤孝女泪眼愁眉，半拍鼻烟说老爹爹，笔下的言辞要顺情，千万得字字爱恋迢迢托付，方显得天伦格外呀，把儿疼。怀德点头不憔悴，强长伤心，不量残灯乱纷纷，纹丝不及悲声涌，乱纷纷泪痕更笔墨很浓。高怀德写一句来哭一句，哭罢时东方发亮。 一杯红起身行我只顾流连若等娇儿他行眼睁睁撇舍了一万家叫我怎么样的行常多错文月放在姑娘的枕上脸对脸暗叫我儿小鬼婴你这无能耐的爹爹要撇舍而去趟豪劫不敢提苦把脸都憋红才要走不要低头瞧爱女说也不知何年何月再见我的小生这豪劫怒气冲心搓鼓掌各只只牙关紧咬双睛说天哪我父我女就是这样分了手、哎、很心肠他迈不如飞往外行这一回高怀德别爱女到京都多衰阴到后来衣锦还乡酬谢都公妇女们喜相逢 其实啊，观众朋友们每次来这里听节目，看似好像演员每一个节目都是临场限定的，其实每一个演员对当时这个当场的这个节目的设计还是颇下一番心思的，尤其呢又是在过年这个时段，既要保证观众朋友们爱听，同时呢还要喜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喜剧性的色彩，不能太悲哀了，得讨个吉利。所以杨老师呢选了这段高怀德别女，就是最后的四个字喜相逢，这是三个字啊，让杨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已经满头大汗了，一会儿继续为我们演唱。 这是我最后几句是比较喜庆的，因为我演唱的段子基本都给唱死了，所以只有这段最后一句比较喜庆，所以我就选了这活。不过这一段都不是说那个高兴的这段子，我再给大家演唱一段活捉三郎的片段。 盘花乱撞人东西 噔噔噔噔噔噔，你呀关紧打，浑身大的力，你好叫我神思乱乱的汗淋淋，心害怕，毛乏力。又一想，哎，我读尚书之礼，什么怪力乱神，死我与我本事，堂堂的一个大丈夫，难道我还怕鬼迷？下面我在续我那徒弟大西厢的后头，我再唱段大西厢，谢谢。小丫鬟就答应了一声，走进了绣房，又说是我的姑娘，莫非您呐想喝点酒吧，再不然您可是吃饭，您要是不爱喝酒啊，我给您呐做上一碗汤，爱吃酸的给您多多地加上点子醋，好吃辣的咱们多且将，还有我的姑娘，您要钱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菜呢不但怎么得味儿，哎嘿、哎、小丫鬟我呀挽挽袖子系上了围裙，我下他厨房，我给姑娘啊您呐做上一碗酸吧鸡儿辣子醋，又不咸汁又不淡呐，八宝一碗油酥的菜端在了绣房，哎呀我的姑娘您呐尝尝，这位莺莺就说了，你要讲究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品的猫的饮的逗的瞧的看的玩的乐的，姑娘我全都不爱，我的那个傻丫头，我命你去到西厢啊聘请那位丈郎，叫你请他呀，一不打金黄，二不跟他借上一票当，借他的比我和燕妈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呀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我受了一点暑啊，夜晚着了一点凉，他要是来呀跟他搭着伴儿走，然后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骚样，你没气儿假装带着三分子气儿，拧着眉瞪着眼那就鼓着你的小腮帮，要讲究打架可你就跟他先动手，哦哦哦，别忘了先下手的围墙啊，那个后下手的就早好好呀，砸碎他的砚马叫他严也严不得落，你只管撕了他的三字经儿，国家姓儿，大学中用五经四书，孟子和老子，礼记还有春秋， 叫他做不了那片稳哎，上他要告咱们娘们四闹他的血管呐，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要我的丫头，你就问问妈妈，到底是因为什么？三更半夜，半夜三更，溜里溜秋，搭里搭山，不言不语，念里念山，他跳过咱们娘们儿的上亲下白，磨砖对缝对缝磨砖，挑了灰，灌了钢，都是硬不落的粉笔花墙，哈，为的都是什么勾当啊？我所谓的那一桩，到底含的什么歹心肠啊？他是跳花枪就砸了一口缸啊！谢谢，可能我最喜庆的一番就是这一番了。下面再为您演唱一段您五官的片段。 非常内行的观众刘先生点了一段刺汤琴。 谢谢大家，为大家演唱这刺汤琴的片段。真三盏哟，说我的君呐、啊， 先饮了此杯酒吧，切莫有一言哪有冒负。常言道啊，女子痴心难躲国性，但知愁空楼独守鲁滨城。汤琴说我的青青你好，太多意也，除非是我一次才了却这情长。雪雁说哟，旧言之间呐、啊，这是戏之耳，君言你可太重啊，奴家怎当。忙还大悲说，君心要你解意呀、啊，奴家我赔罪呀、啊。爱那不知死的谁呀，叫到悲空叹是得意洋洋。 重量级的演员呢，就得重量级的主持人，真好，确实好啊，不是我好，姚雪芬好，啊，这个我在很多地方讲曲艺的时候啊，我跟观众介绍，戏曲跟曲艺的区别，戏曲呢是现身说法。曲艺是说法现身，这个时候呢，我就播放一段姚雪芬演唱的《良心》，啊，一个人把四个人物刻画的活灵活现，这电视剧可以这样表现四个演员，但是我们的曲艺一个演员就把它表现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就是曲艺。姚雪芬做到了，姚雪芬不愧是一位这个名副其实的曲艺表演艺术家。啊，今天唱一个什么呢？唱一个轻易不唱的这么一个段子，叫做《红月娥做梦》。在历史上呢，我跟老人打听过，我印象里边，这个王佩臣老好像也没传过底。那个时候呢，他传底有规矩，人马三立多好，也是道二，输出军传底。那么今天呢？我们请这个水片大鼓的一位大家姚雪芬来传这个啊，我相信我们的北京观众既文明又热情啊，姚雪芬一定会把他的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伴奏是罗雪花、王洪民，有请姚雪芬。 北京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忙的这个时间来观看我们的演出，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我呢，今天就尽我的这个能力，努力的唱，尽量的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下面呢，我即兴发挥，先给大家拜个年，我以唱的形式来给大家拜年。 弦子弹呐、啊。今天是正月初六，我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春愉快，事事如意。这是我呢，就是邀请我到北京来演出。我一想，怎么给大伙儿拜年呢？我攥弄几句吧，怎么着，自个儿写的几句，不是很成熟。下面呢，就为大家奉献我老师的段子《红月娥做梦》。 心头想，我梦见呀了小将军他许我出国，奴家在梦中啊手扒着我的楼门啊往下留神后头跟着，闲话要少说。 走你们呀了跟前的你个抢着把火做，吃什么东西你得退让着，你的那女婿如要吃醉了酒啊，你给他摘帽啊，可能有把这个鞋脱。